两位主播好，最近在朋友圈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引发了一些讨论。括弧 ,http 冒号斜杠斜杠 ,mp 点微信点 qq 点 com, 克制。 对不起，那个我有点入戏了啊，我继续念下去，这篇文章的链接我们会放到最后的。继续念这封来信。我觉得 Dribbble 现在确实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作品，但是很多人也认为这只是在创新，或者说是在探索新的视觉潮流风格。很想知道两位主播对这个观点的看法，希望你们能在下期的观众解答里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以上是来自听众 Omen 的来信。想必大家已经知道我们这期节目开始准备讲些什么吧。 对，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下这个 Dribbble。 通常意义来说，我跟 JJ 两个人应该也算是 Dribbble 上的老司机。 对，但是我们也是经历了一个大家对 Dribbble 的观点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很早的时候 Dribbble 是一个褒义词，但是慢慢的现在大家都把 Dribbble 作为一种贬义词来使用。遥想当年，不光他的那个邀请是非常的难获的，而且能在上面 po 作品的那些设计师或者上面的作品都是被很多客户推崇，曾经也帮很多朋友去做过那个设计师招聘，然后他们有些人会有一些很奇怪的观点，就是这个人如果没有 Dribbble 账号的话，他就不想要录取他了。这样的， 这么偏激？ 对对对，很偏激。但这样的情况可能这两年，慢慢的被我们所改变了，应该对吧？ 对，这两年其实舆论上面是往从一个偏激往另外一个偏激的方向去走的。 现在都说Dribbble 上的风格太过于艳俗啊，然后太过于肤浅啊，这样。 就曾几何时，不知道为什么为 Dribbble 邪恶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好像变成了一个政治正确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一样。你会发现在各种场合，只要是有这个可能就要来说这么几句。 所以今天我们俩就想从头到尾好好的讨论一下 Dribbble 这个东西。 是。首先我们想先来讨论一下，或者说先对一个基础的东西有一个这样的定义吧。 Dribbble 它是什么？ 这种挖坟的事情，其实这种追根溯源应该对于整个了解它的一个历史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从侧面了解到为什么它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也是稍微翻了一下资料，它其实是在2009年的时候建立的。 对， 建立初期也是一个当时是一个设计工作室吧 ，Simple Bits，然后这个我印象很深，因为他们的 logo 就是 SB 两个字。对，然后他们的创始人去做了这样的一个社区分享网站吧，应该算是一炮而红吧，因为对于设计师来说，它的优点就是它是一个邀请制的入会员制度，在设计师这样的一个非常垂直的领域 ，Dribbble 的这种机制应该是很好的控制了种子用户的质量，所以导致初期的用户质量非常高，而且他们的作品展示的这种机制，比如说 popular 榜，保证了你刚加入这个社区，没有做任何主动的关注操作之前，你能看到的都是非常高质量的作品。 是， 所以你会觉得啊，这个逼格很高，然后千方百计想要加入，但是那个时候他又卡那个邀请机制卡得非常严，所以他初期的成功，我觉得也是这个邀请会员制给他带来的吧。 对。而且就设计师这样一个群体来说，我认为其实这个群体的人他本身就带有一种就是希望去 炫耀自己的作品这种能力嘛。 对，好好吧，炫耀。 说的更难听点，就是多少会带点虚荣的。 Dribbble 没有出现之前，其实是没有一个这样专门的平台去做这件事情的。 我觉得也有，但是不那么纯粹。 你是指像 Divent Ads 这种吗？ 对。为什么说纯粹呢？像那种社区里面，其实你能做的操作非常多，拓展的空间非常大，每个人的擂台是不一样的。 这个其实就是我说它并不是那种就是专门为了视觉设计师去做的嘛。就我个人而言，有时候我会在各个不同的网络的这些社交平台上都去注册账号，都去使用它，但是我会有侧重， 我最希望的是比如说 Flick 上我就放照片， 对 啊，而且是我希望放在 Flick 上的照片， 对， 然后 Instagram 上面可能也是照片，但是我希望放另外一些照片， 对， 那相比起我的工作的这些产出的东西也好，那我就希望它能够在一个更纯粹的这样的只放这些东西的地方去展示。 所以我觉得他这点做的比较跟之前的一些网站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就像拳击联盟一样， 嗯， 其他的网站它有轻量级、羽量级、银量级、重量级、超重量级等等等等，有好多好多不同的舞台。但是在 Dribble， 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全部打到400×300这样一张图， 对， 然后也没有特别多的在文字上一开始的中间概率不是特别高，也没有附件等等，就完全是 很纯粹， 对，非常纯粹，就是一张图，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类。 你到这里来的目的其实非常单纯， 并没有说啊，我要在这边展示我的设计思路啊，我要在这边展示我从头到尾的设计全貌啊，我只是把我工作当中一些我自己觉得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些设计细节， 对， 截图这样的形式给展现出来。 对，其实从 Dribble 他自己的 slogan 也可以很明显的就感觉到他的意图嘛。 对。对，除了 slogan 之外还有一些小细节的文案也看得出来，比如说 Behance 我上传一个东西，它是 upload 一个 project， 那 它是这么说的，从 project 这个词本身你就能感受得到啊，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项目，它包含了视觉以外很多其他的思路啊等等东西，对吧？ 是像 Dribble, 相对而言显得那么的比较正式， 非常正式，而且非常的大而全。但是 Dribble 它上传的东西我印象当中它一直是叫 screenshot，一开始也没让你去做很多艺术化的包装，他可能从某些方式是想要引导你去上传一个单纯的你的 UI 作品或者其他平面作品的一个截图而已。 嗯，对。 所以从我们俩的理解来说，要回答 Dribble 是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至少从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单纯展示视觉相关的设计师他们的一个视觉作品的细节。前几期的节目李昂也有提到过，就是他一开始就上当了，他上传的都是很多他自己的一些截图， 对，刚拿到 一些很细节的东西。 刚拿到 Dribble 的账号的时候，因为我那账号不是邀请的嘛，是别人转让给我的，我就按照自己的理解，然后我就放了很多其实都是一些线框图啊，然后可能画到一半的草稿啊，这个发现没人看。 对，这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产品设计的初衷跟最后的使用方法会产生略微出入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嘛，对吧？尤其是对于视觉设计师这样特别特别喜欢玩创意，特别喜欢跳出原来的那个框框的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造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我觉得。慢慢的会发现大家在400×300这样的一个方框里面出现了很多包装，我觉得应该用这个词吧。这包装其实是一个对设计师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能力，然后怎么样在这么一个豆腐块大小的地方里面展现出来你自己的创意，你自己的功底，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牛逼的这样的一个技巧。 是， 老实说我跟李昂两个人也不属于那个有这样的技巧的人，因为我们的 Dribble 的作品也很少上过 popular 榜吧，对吧？ 几乎没有吧。 早些时候还是有过一个的，那个时候几十个星就能上榜，跟今天这种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了。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也看了一下它的数据，挺惊人的。 对，作为一个垂直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说， 用户数量好像是说去年一整年2015年一整年是新加入了30万的用户，然后其中有10000的用户分享过作品。如果把这个作为活跃的一个标准来说，应该还是比较牛逼的了，超过3%了都已经。然后从总的用户数，我们这边也没有搜到数据，但是翻阅了之前的资料，好像显示是2013年之前总用户数是46万。 对， 2015年一年加入了30万的话，那可能它的整个用户数的规模是大概在100万左右。 保守估计的话，也是一个100万级别的这样的一个 产品。 对， 去年也是2015年的数据，一整年是有5亿的 PV， 然后 UV 是大概2000万。也就差不多平均每人25页的这样的一个。 而且就13年底的这个数据里面，它已经当时已经有21000个用户是 Pro 账号的。 啊，对。这种转化率，我不是做同类产品的，我不是做社交产品，我不知道这种转化率算高吗？ 我感觉蛮了不起的。 我记得好像 当然也跟他的这个受众群体有关系了。 对，因为相对比较垂直，而且是专业用户会比较多一点。 对，希望 我记得好像以前 Evernote 是1%多，1%还是多少来着？但是他那个他的用户基数又完全不一样，对吧？ 其实对设计师来说，他们 Pro 账号提供的一系列的这些东西，其实或多或少觉得都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但我觉得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是吗？ 对。因为我觉得那些可能因为我用的也不是特别多，而且我主要还是以看为主。 我觉得对于那些国外的那种做 freelancer 的这种设计师来说，其实意义蛮大的。 有可能就他可以去分析什么样的风格的作品更受欢迎，对吧？ 对， 然后看看 接活啊什么的，其实至少 Dribble 的这个渠道还是蛮好的。 我觉得意义没有那么大，让我交钱。我其实付费也更多是出于情怀的 啊，好吧， 因为其实你不付费也可以接到很多活呀，对吧？ 那刚才探讨了 Dribble 是什么，那我们就再回过头来，聊一聊。现在被大家政治正确的谈及的这个 Dribble 的一系列的这些罪， 对，或者说谈一下他是为什么会堕落的 啊？这个我持保留意见 啊。那你怎么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吧。之前在那个 Corey 上面我也搜了一下嘛，然后看到有一个用户的回答，我觉得蛮有代表性的。他的回答的那个大致意思就是，他觉得 Dribble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设计师们的好莱坞。在这上面的话，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这个东西好不好看，炫不炫。然后究竟它的可用性是怎么样呢？其实并不是放在第一位上的。诚然啊，我觉得的确是这样。不要说现在，从过去几年前Dribble 上充斥着那些写实主义表现风格的这些图形设计元素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是这样子了。再到现在，可能由于潮流的演变，那现在大多数你打开 Dribble 的网站，你可以看到满屏满屏的在四处飘的那些 motion graphics 动图， 对吧？的确，或许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会让很多人觉得 Dribble 它是一个浮夸的，是一个夺眼球的设计师的好莱坞。但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请大家听好，说出这些狗屁意见的人们，你们还记不记得 Dribble 到底是干嘛的，对吧？就和我们看一场篮球比赛，在篮球比赛时，那些各支球队的那些明星的球员们，他们在玩各种花式的花活去运球过人的时候一样，你指望他们就是平平淡淡的那样非常刻板的，像中国篮球队的那些，对吧？我觉得这里本来就是一个给设计师去秀作品， 对， 去炫技的场合。 嗯， 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场合，你为什么还要指望他去做到另外一些事情呢？为什么没有人会对比如说 Stack Overflow 这样说，他太小众了，太小圈子了，都是一些程序员关心的问题，能不能在上面加上一些暖心的情感类的回答呢？所以我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其实不是 Dribble， 有问题的是那些希望在厕所里吃饭，在餐桌上拉屎的这些列位朋友们。 好劲爆啊！ 我们知道产品开发的初衷是市场存在着显性或者某些潜在的需求，它才会促导着说，哎，我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产品。产品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该产品最终能够更好的为那些有该需求的用户去所用。那产品设计师的意义在于哪里了呢？产品设计师的意义在于去利用当前有限的资源，通过各种具体的手段，使最终的产品形态更符合上述的那些目的。那现在反正我是有这样的感觉了，现在非常多的一些我认为那些三脚猫口贩子，他们会有这么一句非常了不得的挡箭牌式的口头禅，对吧？ 可能各个版本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但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设计的目的不是为了好看，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好用。这是一句政治正确的屁话，对吧？你不说这句话，别人不知道吗？设计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去解决问题， 嗯， 但是这个过程我们就不能把它做得更好吗？ 嗯， 对吧？我就说好看吧，好看是什么？好看是满足视觉需求。 对， 其实视觉需求为什么就不是你所说的那个好用的一部分呢？ 嗯， 根本就不矛盾。 它这个过程更像是一个让我想到那句话，就是蜘蛛侠的那个干爷爷还是什么？ 哦，我前两天说成蝙蝠侠的 啊，对对对，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是这么说吗？ 我觉得是啊。 Dribble 他本来的初衷是非常单纯的， 嗯， 但是因为某些机缘巧合，因为他自己非常快速的发展以及上面非常高质量的一些内容，导致了很多人对这个平台寄予了非常非常高的期望， 嗯， 对于他所要担负的社会责任或者说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责任有了相当高的期望，所以就会慢慢希望觉得啊，上面东西不应该有太多追随单一潮流的东西，不应该只有那个满足你眼睛的东西，而是要有更多更多满足这个满足那个，然后更全面更有设计内涵的那种东西。 如果是上述的这些抱有这些观感的这些朋友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是他们的诉求太多了， 嗯， 想多了。你任何一个产品，任何一个平台，都不可能说去承载所有的你想要的东西， 对吧？大家纯粹一点， 对， 做一个单纯的孩子。 对，所以我们的忠告是不是就是说，那个想要看更完整项目的，想要找更所谓真正的设计的，请出门左转，上什么？上 Behance 吧。 嗯。我也不知道 Dribble 能满足你的某些需求那就够了。对我来说，我每天打开 Dribble 的网站，我去看一眼，看什么呢？可能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 嗯， 就是走马观花的一样，翻个几瓶， 嗯， 潜在的给你一些灵感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已经够了。 对，其实我以前知乎上我也回答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对我来说除了寻找灵感之外，还有一个是让我了解现在老外们都在做些什么， 嗯， 或者中国的其他一些优秀设计师他们在做些什么，然后从变相的给我产生一些压迫感或者说一种危机感。我个人还是觉得上面有很多比较牛逼的一些设计在那边的，有很多东西其实是我完全做不出来的，我也想不到的，然后那些东西会让我产生一些敬佩的感觉， 嗯，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种情绪督促我自己去进步吧，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 嗯， 说到这里让我想到李如一在那个他的那个一天世界第二期吧，好像是那期是讨论 Apple 的那些奇葩的文案， 嗯， 然后他那个观点我觉得有些极端吧，但是还是有点正确的， 嗯， 他说 Apple 在很多文案里面翻来覆去的用他这种对比叫什么手法来着，反正就是有点生搬硬套原来的那些英文的含义，但是呢没有非常好的融合我们中文的语境， 嗯， 然后做出了一些看似生硬然后也不是很通顺的那些翻译，产生了这些东西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中文的语言环境其实没有生成太多的语言工具去供 Apple 的人来使用，也就是说 Apple 的翻译的确是做得不好，那这也是因为我们中文的语言有时候在接触翻译这件事情上其实它的工具箱太贫乏了，导致你可能翻译的效果是没有得到提高， 嗯， 我觉得这个讲的有点极端，但是这让我想到了 Dribble 确实， 嗯， 因为我觉得 Dribble 它上面的一些作品的类型作品的质量其实是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慢慢变化的，然后它上面比如说以前流行过长投影对吧， 嗯， 后来有很多大家都开始玩动图对吧，这种大大小小的各种潮流慢慢的出现，嗯，然后不断的泛滥，也是因为是我们设计师的责任， 当我们看到了一种潮流被慢慢的很多人用起来之后，我们会去使劲的去放大这样的一个潮流，也导致在外人看来，这样的一个东西被用的泛滥了。你们设计师可能只有这么点本事，翻来覆去的用同样的这种东西。所以说，承接上面的话题，就反过来讲，设计师本身对于Dribbble现在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原罪，我觉得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嗯，这里我不太同意。 嗯， 就像你说的， 嗯， 可能在 Dribbble 的这样的一个它的这个网站，它的这个一个小平台的这样环境里面， 嗯， 你会觉得，哎，同一时间里面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手法的东西出现， 嗯 嗯，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网络世界里面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 嗯， 一个部分的这样集中在那边，因为他的大多数的受众就是这么样一帮人， 嗯， 对吧？他们只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区块里面去做着，可能说就像在玩一样， 啊，是。 可能在这个地方，因为非常密集嘛，观感上面就非常主观的觉得，哦，好像哎，怎么一下子都泛滥成这样了？ 嗯， 一下被放大了。但其实针对整个互联网世界来说，可能并不是这样，或者说我们在这边玩完之后，到实际的环境中去，可能不会是这样子，还是因地适宜的去做着。 嗯， 该做的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的。 嗯，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去理解。 嗯， 设计师在自己的日常工作当中， 嗯， 在实际的项目当中， 嗯， 因为种种的原因，设计在中国不那么被重视啊。 嗯， 包括设计师普遍的缺少一些推进力、执行力啊，包括我们的审美其实跟用户的理解还有他的认知是有差距的等等各种原因， 嗯， 产生了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其实没有办法很好的把自己的最擅长的东西给发挥出来，或者说没有办法把自己能代表自己最高水平的东西给弄出来，那我们就需要找一个发泄的途径，需要找一个发泄的口。Dribbble作为你前面说的它这样的一个玩乐的场地，那我就变成我最大的一个发泄场地，然后我就会做很多平常的工作里面没有办法做出来的东西。记得我以前在知乎上也回答过一个问题嘛，就当时那个问题是说，为什么Dribbble上有那么多的东西看上去好美，但实际上从来没有被做出来。 嗯， 当时回答是这样的，你从一个设计师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话，那这上面很多设计诞生的原因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现在接到一个案子，接到一个 freelancer 的一个活，然后要做一个设计，然后我的心路历程可能是跟客户探讨了一下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做，我可能按照我自己的最擅长的一些东西去发挥了，可能熬了几个通宵之后把东西啊给做出来了，但是给客户一看之后，客户啪啪啪全部都打回来了，说你这个做不出来啊，或者你这个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等等等等。那在跟客户妥协之后，做出了妥协版的设计之后，还是觉得我原来做的那个设计更屌啊，那我怎么办呢？那我就把客户的产品的信息给抹掉，然后把我自己更擅长的一些东西给发挥出来，然后把这个东西美化的一塌糊涂，然后再套到可能某一个模板里面，最后哎，我把它发到那个网站上去，然后心里可能我会产生一种阿 Q 一样的这种自我安慰，说哎呀，你看这个东西我在Dribbble上那么多人喜欢，但是你这个客户就看不上，说明哎，你眼光不如我啊，你怎么就不挑我这个方案呢？你看他多牛逼啊，是有一种这样的内在的这种思想的过程在，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不是坏事，而且从现在你看越来越多非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人群，他会去关注 Dribbble 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这真的不是一件坏事 啊。对， 他真正是就像杰杰说的那个，可能有很多设计师是处于刚上述的这样的心态，在 Dribbble 上面去 po 他的一些作品。 嗯，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可能会是一个相对良性的这样的一个导向，对吧？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设计师的审美观跟普罗大众的审美观还是有一定的落差。当普通用户都开始去关注一个设计师群体的一个垂直的这样的一个网站的时候，那很有可能他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去慢慢慢慢的去潜移默化的 影响了其他人。 对，去把他的审美观一点一点的去拉到设计师希望的那个。 是，所以我现在偶尔碰到一些其他公司的HR， 然后他会发个邮件说，哎呀，我在Dribbble上看到你的作品巴拉巴拉巴拉。其实我内心还是会有一种激动的感觉，不是因为那家公司，而是说确实哎，我们设计师自己意淫的这种地方，然后自己玩得很嗨的这种地方， 然后我们输出自己价值观的地方，现在哎，由圈子以外的人去承认它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就可能我以前碰到的更多的是，比如说一个小公司的老板，他去找设计，那他不知道在哪边有设计师，那就上 Dribbble， 对吧？这个其实它是一个更线性的一个关系。但现在很多真正的是圈子外的人也开始关注 Dribbble 这样的一个东西，或者他关注背后设计师的作品，设计师擅长发挥的那些东西。那这个给我的感觉是，会觉得啊，我的职业越来越被承认了。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确实抛开他的很多所谓的原罪吧，其实他的功劳还是非常大的。连珠炮一样零零散散的说了这么多关于 Dribbble 的事情，那肯定有人会问，你们正着说也说了，反着说也说了，那我对从一个个人来讲，我怎么更好的去看待，或者怎么更好的去使用 Dribbble 这样的一个工具？ 姐姐，你有什么这方面的经验吗？ 其实我前面也说到一部分，除了把它作为一个找素材的地方，找灵感的地方，你更多的是要看其他人在做些什么样的东西，以及他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历史变迁，或者说一个设计师他从牛逼到更牛逼这样的一个进步的一个过程。虽然前面也说了，就 Dribbble 它更主要的东西，更核心的内容就是那些图，但是其实现在 Dribbble 也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综合化的工具，我觉得是可以把 Dribbble 更好的利用起来的。我现在观察了一下，就是它已经不分Scout 跟那个 Prospect 两个不同的类型账号了，就是所有你是做设计师还是想要在里面寻找设计师给你做项目，你都是同样的一个账号去注册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是可以通过它里面很多，比如说按照技能找设计师啊，然后按照地区找设计师啊等等的功能去找到一些你想要关注的设计师，以及你想要让他给你干活的设计师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它上面也有，我们前面几期节目也说了，在最近两年它的功能其实是加得很全，你可以在上面添加自己卖东西的链接，对吧？甚至最近我看到它做了一个用户调查，我记得李阳你也看到了，对吧？那个用户调查其实是在顶栏里面就非常强的通知下来20几个问题吧， 具体多少不记得， 时间还挺长的。问题的核心内容是Dribbble 如果现在有一个教学内容的模块，然后是跟美国前5名的设计类的院校合作的课程，你有没有兴趣去上，以及你会不会为他付钱买单。从这个调查问卷的内容来看，应该是他这个合作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确定了的事情。而且 其实从他的那个问卷的透露出的相关的信息去看，如果 Dribbble 在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他们做的相对于国内的那些培训机构来说，我觉得是显得是非常的有诚意的。 对对对，这也不能完全怪国内的培训机构。就比如说，艺术设计类的院校，你说交互设计，或者说多媒体艺术等等，你在美国、你在欧洲能找一大票，但是你在中国，你一下子要说那几个学校，你现在也不一定能 对这个 拍胸脯的说出来。 这个当然不能就是全都去怪说，哎，培训机构功利，对吧？ 对， 这个也不单单是培训机构的问题，是这个行业本身的一个问题，是因为这个行业在国内它还是一个非常新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大多数的从业者，特别是那些能力顶尖的从业者，他还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一线的位置在工作着，在前进着。你不能指望这些人，哎，他们在做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出去说我现在在这个阶段，我就需要去为我这个行业的下一代，或者说今后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去做出相应的这些贡献，去为了教育他们，离开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一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我觉得这也是不现实的。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造成了现在大部分国内的这些培训机构，他们的从业人员其实本身就是处在一个水平也好，认知也好，并不是一个非常顶尖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你指望他能教出什么样的人来呢？ 好像我们又偏题了。 哦， 归结起来一句话就是，他除了扩展网站 本身的内容之外，他现在肯定还会跟教育机构有合作， 嗯， 然后去开拓更多的设计类的课程。 嗯， 他那个调查更多的像是一个研究接下来应该开课之后怎么定价，然后怎么样策划课程的这样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事情。 其实，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有些问题是已经非常的就是 细的 对细节了。 嗯，比如说那个价格应该是多少钱？ 对，然后你是比较偏爱在什么样的场合去使用它这个东西？是 iPad 还是 PC？ 对对对。 然后一周多少节课？ 对 对 对 吧？还是蛮有想象空间的。 啊， 我挺想看看。 我当时非常详细的去做了它这份问卷， 啊， 其实对我来说。它里面体现出了某些内容，其实我是很感兴趣的。如果他真的做的话，我可能会付钱去， 对， 去试一下。 Anyway， 反正期待一下吧。嗯。前面我们也说到，视觉设计师在做自己的产品， 嗯， 跟在 Dribbble 上发作品， 嗯， 之间的一些矛盾跟差异。接下来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讨论一下视觉设计师他在工作当中，那他到底应该是担任什么样的责任， 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才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 对，其实Leon前面也批判了很多人觉得啊， Dribbble 的这种调性其实慢慢让视觉设计师开始有了一些不太好的一种发展方向。但是呢，毕竟Dribbble 它只是一个网站，那其实对于设计师更重要的是它八小时内的工作。当然如果是 freelancer 的话，那不是八小时，但总的意思就是你在真正的本职工作当中应该怎么样去负担你自己的责任，或者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刚才也提到过嘛，那真心也好，或者说装腔作势也好，现在行业内其实经常可以听到类似这样的论述嘛。设计它是什么呢？设计是一个有目的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行为。设计呢，它是为了解决具体的需求，解决具体的问题。那作为一群去实施具体手段进行这一过程的设计师群体来说，那我们存在的意义和我们需要去担负的责任其实就很明显嘛。就拿这个集合当中的再缩小范围的一个子集视觉设计师来说， 嗯， 那我们在工作当中是不是真的就只是满足于完成我们单纯的这样的一个视觉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嗯， 就 OK 了呢？我相信我跟 JJ 都会对这个答案提出那个否定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吧。 嗯， 打个比方，制作一件陶器，然后你只是这个陶器制作工坊的流水线的最后那一步，对这个陶器的瓶身上面的图案去做描绘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嗯， 那你能指望前面传给你的是一个已经捏完了成型的这样的一个弹鱼形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继续在上面去把它画的美轮美奂，它能变成一个入得了厅堂的那种高雅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嘛？我觉得是不行的。你做的再美轮美奂，它只是一个漂亮的痰盂。 嗯， 所以很明显，即便是一个侧重在视觉表现的这样的视觉设计师来说，我们如果说有意愿希望把自己的产品做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初衷下面的话，那势必是不能仅仅去把视线局限于在自己的那一小块。 对，如果用流水线这个比喻的话，除了我们自己这一环要做好之外， 对， 我们必须要在整个流水线的前置的那些环节以及后置那些环节都有所了解并且有所参与， 对， 才能在我们自己这个环节做得更好。 因为现在的产品设计或者说互联网产品设计，它其实就是环环相扣的。 对， 虽然碍于那个职业所限，你可能对某一些环节你是没有办法去做出非常实质性的干预也好， 嗯， 或者说作用也好，比如说销售啊， 嗯， 相关的这些东西可能非常实际的作用是做不到。但比如说前期在产品规划的时候， 嗯， 以及最后在执行阶段， 不知道执行，这又让我想到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 嗯，上次也说到，就是之前我们参加了一次硅谷的那些 IT 公司的访问，然后有一站是去 Airbnb， 嗯， 就是那个 租那个沙发客的那个，对吧？ 嗯。 然后他们的设计团队给我们做了一次分享吧，这个分享并不是特别深入， 嗯， 但是有一个部分让我印象特别深， 嗯。 因为之前也去了其他几家公司嘛，比如说 Dropbox 那边， 嗯， 他们介绍说他们 Dropbox 那边他的设计团队的组成是有三种，就是视觉设计师、 嗯、 交互设计师跟办公室文化设计师， 嗯， 其实就是图墙的， 嗯， 就他们会把办公室装的很有范儿，很有调调那种的。 可能前两者满足产品，但第三者是满足前两者。 对对，也不光是前两者，是满足整个办公室里面所有的人。当时给我的感觉，哎，他们没有用眼，然后他们用眼是画在那个数据分析团队那边的。 嗯， 然后到了 Airbnb， 然后他们也介绍他们的设计师团队， 嗯， 也有三种设计师， 嗯， 但是跟 Dropbox 不一样了， 嗯， 他们第一种是交互设计师， 嗯， 第二种是视觉设计师， 嗯， 这两种是逃不掉的。 是， 然后第三种他们叫 Production Designer， 嗯， 然后这个翻译是有一点争议的， 嗯， 所以我当时就问了，为什么他们还有这样的一个职能？ 对，他工作职责具体是什么？ 然后他巴拉巴拉说了一堆之后，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他们是负责切图的。他们是专门负责切图，当然这个切图并不只是把 PSD 的图片切出来那么简单， 嗯， 它其实真正的内涵可能是包含了跟开发工程师去合作，然后优化这些 assets， 嗯， 然后把所有的东西给放到身上一笔的实现出来。 所以其实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在 Airbnb 内部，它其实视觉设计师这个职位，它可能涉及的范围就是创意以及前期的一些视觉的定义。 时间也比较有限，我没有跟他们太深入的交流，我不太详细清楚他的那个视觉设计师跟所谓的这些切图师， 嗯， 他们的界定是怎么样的， 嗯， 但是反正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他确实有这么样一个职位。其实我当时心里就想了，然后我也去问他，在国内， 嗯，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非常鄙视或者说忽视了执行这个环节。 可能很多听到杰杰刚才说 Airbnb 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职位分工的，我相信就算是我们听众里面也有一部分的朋友，他会觉得心中窃喜，觉得哦，我靠，我今后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哇，好牛逼啊！ 嗯， 但是我同时我也冒出了一个问题，我当时又紧接着问他们，我说，其实在中国，我们做相关切图类的活。 嗯， 其实是在视觉设计师这个工作职责之内的， 嗯， 但是其实我们平常是非常鄙视这些的，然后很多人一听到要说要做切图，然后他就不想干。但是如果在你们公司里面，切图是这个人的所有的职责，他没有办法去做很多创意类的时候，那他会不会做着做着就觉得苦闷了， 嗯， 会不会他认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就受限了， 嗯， 你们内部是怎么处理这种矛盾的？他们的设计负责人其实给了我一个非常不屑的表情。对，总结起来他的话就是这样，我们这个切图这一块也是非常崇高的工作啊，把产品一比一的实现，它其实难度也是非常高，也非常有挑战性的。能应聘过来做这个活的，他其实就是想要做这些东西，他没有说做的不开心啊，我们这边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当时给我的冲击是比较大的，要翻老历史，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个人的发展历程，比如说我最早做皮肤那会儿开始，我就是从一个设计加执行，然后执行其实这部分会非常重要的那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慢慢培养起我自己的做设计的这种感觉的。 嗯， 所以我是非常了解到就是执行的重要性，而且我也是很乐在其中的。 嗯， 比如说别人做皮肤，他可能是先设计好了，然后最后把一个东西都贴到那个皮肤的文件里面，然后把那个静态图片输出出来就可以了。但是对我来说，我可能我的设计稿是非常简单的，我的设计稿它只是有一个大面上的一种感觉，但所有的一般放在设计的内容，我是会放在执行环节，然后一步一步去调试，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去调试，然后直接在成品上去看效果，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做出来的。我个人是很享受这样的过程，我也很能理解 Airbnb 那边的切图师他们工作的乐趣，但是我觉得在中国整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这样的一个职业简直是一个不可能的存在，我觉得。 就像刚才姐姐说的，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我想在这边再着重的说一下，如果说听到刚才那个故事说 Airbnb 还有这样的一个团队构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我觉得那些希望只做纯粹的视觉设计的这些朋友不要开心的太早。那个我的定义就是，你们这样做你们是做不好视觉设计。 对，实际工作中我也碰到过很多新来的设计师，他们可能一上来会对 切图会有点鄙视啊，比如说要去理解各个设备的分辨率，你要去理解开发工程师怎么把东西给做出来，皮肤是怎么实现的，他们会很抵触这些东西。但是当真的入手了之后才会发现，哎，这其实是一个， 对， 一方面这是非常难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在这方面的 sense 其实影响到你在做设计时候的做的一些决策。 对，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吧。你如果说你连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产出最后呈现出来的状态都没有办法以自己的能力去控制的话，那你之前做的那些事情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去浪费掉的。 对， 如果说你对后面的执行层面的这些东西有足够的了解的话，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去帮助你在之前的创意阶段的时候去做出跟别人更不一样的一些。 当然话也说回来，就是现在其实对于设计师来说手头的工具是越来越丰富的，虽然我们面对的环境是越来越复杂了，现在 iPhone 的分辨率物，你让我现在背我也不一定完全能够背全那些 App Icon 的那些奇葩的尺寸，对吧？ 对。 然后包括安卓也是相当复杂的那种分类的分辨率， 对， 就这种东西虽然你需要了解的东西会很多，你需要去熟悉的东西也很多，但是 辅助工具也很多， 工具也很多。比如说以前你要切个图标个柱啊，那都是手动的， 是 吧？最多来个切片工具已经算是很牛逼了，对吧？ 对。 但是现在你再用切片去做切图这种事情，我觉得会被其他人的那个效率给碾压了吧，我觉得。 比如说我们之前也就讲到过的那个新版的 Adobe CC 自带的那套现在输出切图的这个工具，其实相对来说是非常，我觉得效率已经是非常高的。你能善用它的话，其实能够帮助你事半功倍的完成一系列的相对的这些执行层面的工作。说的好像有点细了。 我们 的初衷是做一个湿货 podcast 啊，对，湿货。 太细的东西我们就 要翻过去听第一期吗？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干腐相干湿相成。 对对对，这其实就跟那个我要说那个 Big Bang 那边生活大爆炸那个片子是一样的。就第一集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会把Sheldon 把这个人物给塑造的成那么主角，对吧？ 对， 性格也没有那么突出，但是据说是前面八集先录完的那八集播出完之后，大家对Sheldon这个人物特别感兴趣，然后又爱又恨，那后期他就不断的把这个人物加强加强，对吧？这也是等于是一个产品的迭代嘛，对吧？哎，我居然又花了30秒钟给那个我们越来越湿越来越水找理由。 我们这个叫不叫湿，是滋润 啊，滋润。好，感谢大家收听了我们那么多时间的滋润货，今天的正片就先到这里。接下来有两个额外的内容，第一个呢当然是道歉， 上来了 这个错误其实是比较愚蠢的，有听众给我们反馈了，所以我也不得不解释一下。今天的节目是我们的第17期，但是在制作第16期节目的时候，因为我们节目的 ISS 是我手动编辑的，然后我在编辑第16期节目的时候用的那个 IS 文件正好是 Dropbox 那个同步的没有同步上的一个旧文件，导致了我错误的把里面的那个第15期的那个内容给去掉了，所以第16期节目的 ISS 更新完上传到 iTunes 之后15期节目失踪了。 对，所以现在只要是通过 iTunes 的那些 收听的朋友，你都会找不到那神秘的第15期。虽然Leon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也把更新过的 ISS 给上传了，但是在我看来好像 iTunes 的更新机制是有可能是我们必须把这第17期节目上完之后15期才能出现。当然假如我推测错误，大家在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依然找不到15期的话，请不要怪我。然后第二个内容是关于 Dribble， 作为一个小福利吧，不太清楚我们的听众有多少朋友是想要有 Dribble 账号但还没有的。那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最近会组织一个非常小规模的赢 Dribble 账号的一个小活动吧。详细的规则我们会稍后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各大社交网络账号来获知最新的消息。